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83集。夏侯恋没有回头，一步一步的像一条丧家之犬爬回屋子。夜寂静无声，连狗吠都没有，整座城像死了一般。夏侯恋抱着膝头靠在床边，泪已经流干了。他是男孩子，本不该哭。小时候他一哭，夏侯佩就烦，说他是个娘娘腔，爱哭包。夏侯恋当然不爱听这话，每次想哭了就使劲憋着，憋不住了就咬拳头，死也不能出声。现在没人管他哭不哭了，他可以从黑夜哭到天明，再不会有人骂他爱哭包，像个女孩。门忽然被打开，段叔走了进来，他递给夏侯恋一把刀。夏侯恋接过手，原来是横波。冰凉的刀鞘握在手里，夏侯恋的心被狠狠刺了一下。他什么也没说，只慢慢地把横波抱进怀里。 这是我在城外树林捡到的，幸好还能找到横波，给你留点念想。说起来，我认识夏侯也得有20年了。他是个天生的刀客，旁人当刺客，怎么也得吃点苦头，摸爬滚打的，慢慢才能有点名头。但失手是无论如何都免不了的。咱们这帮人心思很简单，能干就干，保住命才是头等大事。 段叔说， 和你娘不一样，她是个天才，出道以来从不失手，从无败绩。在中原，人们管她叫迦楼罗，在西域，她被称为阿沃鲁。阿沃鲁是魔鬼的意思。 夏侯恋依旧沉默着，双眼像枯涸的井。段叔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自己说话，叹了口气又道， 小莲，你要记住，你的父亲是伽蓝住持，30年前横扫中原无人敢挡的世心佛陀，你的母亲是伽蓝的迦楼罗，西域的阿沃鲁，天下最锋利的兵刃，你的身体里流着刺客的血，你是天生的刺客。你的兄弟迟燕传承了世心的刀法，去找他吧。小练，去向他学习天下至强的刀术。 夏侯练抬起眼，漆黑无光的双眼映着段叔的面容，他沙哑地重复那个未曾谋面的兄弟的名字。 迟燕。 不错，他住在黑面佛顶，除了住持，无人知道通往黑面佛顶的路，你只能靠自己爬上去，用绳索，用匕首，无论用什么，去找到他吧。小莲，你要代替你的娘亲成为最强的刺客，只有成为最强，你才能打败柳归藏。 我明白了。 悲泣的少年藏身在黑暗里，段叔看不到他的双眼，只看见他瘦削的手握着横波，那样竭尽全力，仿佛手指都要折断。段叔突然有一种感觉，他握住的不是一把刀，而是他的命。刺客们开始计划撤出柳州，他们打算分批撤退，夏侯恋是第一批。他们选在一个晴朗的日子，秋夜，段九和夏侯恋三人骑着马出了城。平野茫茫，入目是枯树老鸦，板桥石路，天际流云淡淡，像一笔极浅的墨信手一画，下头的颜色更深一点， 勾勒出无尽远山。出城一里，夏侯恋忽然勒停了马，秋叶和段九惊讶地转头看他。他这几天沉默了许久，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。秋叶让人轮流看着他，生怕他做出傻事，但他什么也没干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连大门槛都没有靠近一步。他还是个孩子，谁也不能期盼一个孩子迅速从丧母之痛中走出来，可他连眼泪也不再流，乖巧得让人害怕。 你干什么？ 段叔问道。夏侯恋下了马，没有回答，镜子跪在道旁，向柳州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。 不孝子夏侯恋，在此拜别母亲，杀母之仇不共戴天，从今往后夏侯恋与荆刀山庄与柳归葬，不死不休。 秋叶走到他身边。 小恋，你可知既造杀业必遭杀报，我等满手鲜血，恶贯满盈，有今日是意料之中，你何必执迷不悟呢？听我的，不要耿耿于怀，你该过你自己的日子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杀了柳归葬，柳归葬的子孙门徒又来杀你，何苦呢？ 师父。 夏侯恋没有回头，那跪着的背影料峭又萧索。 我夏侯恋此生此世不娶妻，不生子，不收徒，不结友，所有孽债终于我身，我身记录，一切皆休。 冬日的平野，草木颓靡，风声萧萧，夏侯恋的话是誓言，也是惩罚。秋叶看着夏侯恋站起身，从他身边离开。凛冽的冷风肆无忌惮地拉扯着他的发丝，那一身破旧的黑色衣袍被吹得沥沥作响。这个自小无法无天的孩子，就这么被哀痛和仇恨硬扒着长大。当他抬起眼来的时候，秋叶的心狠狠地抽痛。那双眼属于一只受伤的孤狼。秋叶知道，当他伤愈的那一刻，他会带着利爪和獠牙从远方归来，向所有践踏那个刺客的人复仇。寒冬腊月，大雪纷飞，紫禁城像冻在冰里，冷风刀子似的直往人领口里戳。李氏坐在菱花镜前面，端详自己的容颜。女人生了孩子，老得似乎更快了。这才几年的光景，眼角似都有皱纹了，像绫罗丝绸上抹不平的褶皱，见了让人心烦。贴身宫婢朱夏小步跑过来，在他耳边低低说了声：“ 沈广臣来了。” 眼角一瞥，余光里沉沉的门扇打开，露出一线天光。一个高挑的男人披着满身风雪走进来，身后跟进来一列拖着木盘的小太监。那是紫禁城里除了魏德最炙手可热的男人。三年前领东厂提督之职， 行走宫廷前呼后拥，山海式的阵仗。他也是一个极漂亮的男人，细瓷似的脸颊，墨笔勾画似的眉目，眼角眉梢总带着星星点点的笑意，却到不了眼底。 去，把二殿下带过来。 李氏吩咐道。 娘娘。 沈觉走过来，熟忍地将李氏的手架在小臂上，引着他往落地罩前走。 这是新上贡的毛皮，皇后娘娘那儿已经挑过了，您挑个可心的，臣便吩咐下去让人做个围脖。天寒地冻，娘娘的身子骨可要当心呢。 他说话永远是春风一般和煦，听着让人打心底里暖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